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五永希乐活玩家。 哇，踏入七月份嘅时候呢，先嚟就啊有一个可唔可以话系唔系几好嘅消息同大家宣布呢，咁就 是、应该都唔系几好啊。 因为事完就我哋喺开节目嘅时候话呢个远古嘅事情我都唔系好记得咁滞㗎啦，其实就係讲话我哋有个嘅减肥计划㗎嘛。 系。 咁都好似话个死线呢就定喺七月一号嘅。 好似话七月一号系好日， 哎呀真系啊。 空有成竹，就话一定会减到肥嘅。 哎呀，不过真系瘦咗两磅。都叫成功啦，系嘛？ 哎呀，攞翻你个仔嗰条声出嚟，爸爸你减唔到肥就切你啲肉啦。 哇，咁啊，力高你就系讲我，你又点样样啊？ 我就进展非常好，维持又冇进展嘅。 即系我哋都 keep 到啊嘛，起码就 系啦 ，keep 到咯 ，keep 到啊嘛。嗱，咁我就即系谂住咧，趁住呢个暑假嘅时间啦，我哋再即系。睇下啦，因为的确咧喺暑假嘅时候咧，应该有多啲嘅户外活动嘅，咁、可能喺呢个暑假短短两个入边咧，或者有奇迹嘅发生咧，可能会收翻咧，系嘛？咁嗱，所以咧，即系为咗啊，即系表示我哋嘅协议咧，我哋今晚咧，即系都为大家推广下一啲，我觉得几啱暑期玩嘅活动啊，特登揾嚟，即系两位嘉宾都系我嘅好朋友啦，咁啊，扯上嚟倾下偈嘅，咁先有咧就系阿 Jeff 啊，咁啊潜水教练嚟嘅，咁啊阿 Jeff 你好， 系嘉伦你好 ，Hello 有啊 Alan。Hello， 嘉 伦，哇，系咁温柔嘅喂， 阿 Jeff 就好有嗰种阳光气息，跟Alice 就温柔 噶，好温柔噶，而家戴上一个面纱，大家睇唔到我样，听唔清楚我把声， 净系听到我把声好温柔。 系啦，咁啊，其实就点解即系揾阿 Jeff 同埋阿 Alice 上嚟咧？因为其实我好羡慕佢哋嘅，即系枕住咧，有时候睇下佢哋嘅 Facebook 啊，有时候睇下佢哋嗰啲 IG 啊，跟住又见到哇，即系经常啦，就去唔同嘅地方啊，潜水啊，仲要。我想话俾你知咧，大家可能都知噶啦，就系咧，如果你有睇开一啲咧喺海底入面影嗰啲相嗰啲嘅作品咧，海入面咧真系同陆地系完全两个嘅世界嚟嘅。 系因为我有朋友都好中意去潜水嘅，咁佢成日影翻嚟咧，佢最中意就系咩咧？嗰只海龟，佢一见到就好兴奋噶啦。然后嗰个星期咧，成个 Facebook 就系佢 post 嗰只海龟相。 我明白我感受啊，佢见到海龟个感受好似我见到你咁咯，应该 吓点解？因为我都系咁得意啊。 系啊。即系同只龟冇分别噶， 哇！ 真系好笑啊你啊， 乌嘉伦，系啊，俾一分你， 多谢晒啊！嗱咁嗱，今日咧即系揾阿 Jeff 嚟咧，因为都想同大家讲下咧，阿 Jeff 喺我以前认识佢嘅时候咧，我就知佢净系对于吓即系啲即系驾驶啊，即系中意揸车游车河啊，所以我哋成日咧嗰时候都揸车上山，即系山咧本身就系佢嘅家嚟嘅。咁但系毕业出嚟做嘢之后冇耐咧，佢就开始投入呢个海洋嗰度，仲要系开始系非常之着迷啊！咁我都首先想了解一下阿 Jeff， 即系你究竟玩潜水，据我印象所知，好似都系 around 七八年前啊，八年前开始啊嘛。 冇错，我先澄清一下先啦。其实我冇放弃过山嘅， 唔系我喺我心目中你放弃咗噶啦。 我冇揸车上山啫，但我都有行山嘅。 你已经半途话你知， 由嗰啲上山想变成落海上 系 嘛？ 系啦，咁跟住咧系，咁你跟住即系八年前开始潜水啦。咁但系你点样一由潜水，一开始你系即系中意啫，但系搞下搞下你就系成为教练。 呢样兴趣系咁样，因为你玩一开始你唔 sure， 其实你咪真系好中意嘅。 系 咁嗰阵时可能一个旅行考核咁样啦，去考咗个牌，咁试完翻嚟，咦都觉得 OK， 因为可能几个朋友一齐去啊咁样，跟住翻到嚟原来身边都有啲朋友玩呢样嘢，咁就开始慢慢接触可能香港嘅本地潜水咁样啦。 嗯， 咁试下，咦又中意咁样，原来啊潜水系有好多唔同 level 嘅，好多唔同嘅牌可以去考啦，咁样就慢慢一个一个咁样考，然后又去外地潜水旅行啊，咁样咁就有花一定经验，去到大约几年前左右啦，就觉得咦我好想将呢样嘢推广俾身边嘅朋友、因为即系其实身边系不断有人问话阿 Jeffer， 其实考潜水应该要点样啊，咁我会俾好多资讯佢哋嘅，甚至乎佢哋网络上都可以搵到好多资料，咁但系如果我同佢讲啊，如果你真系想学，咁不如你搵我啦，咁我都可以教嘅，咁身边就会令到好多人影响到佢哋真系鍾意咗呢一样嘅去学潜水啊咁样咯。 头先阿 Jeff 就讲起咧，佢就话即系潜水咧就有好多唔同嗰啲牌。咁我就其实好想知点解要分咁多种唔同嘅牌呢 嗱，因为 都系潜落去嘅啫嘛，系嘛？ 系啊，都系潜落去。 即系喺我心目中，所谓潜水有两种嘅，一种叫浮潜，一种叫做潜入去 太阳气樽潜入去嗰种。 咁你最多有两个牌，但唔系阿 Jeff 就有好多种。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有啲咩唔同嘅牌噶啦？ 好，唔好意思啊，力扣啊，咁我头先听到你讲话咩氧气樽啊，咁澄清翻少少，咁其实佢唔系氧气嚟嘅，系高压空气嚟嘅。 高压。 咁好多人系误解咗话氧气啦，咁啊分清楚少少。咁点解有咁多牌咧？其实因为潜水好多未知嘅危险嘅，咁亦都好多唔同嘅领域嘅。例如其实我同 Alice 啦，咁今个月我哋会去玩洞穴潜水。咁洞穴潜水系如果你同一般嘅休闲潜水系两个世界两回事嚟嘅。咁我唔好讲咁远啦，我讲翻休闲潜水啦。咁唔同嘅深度限制都有唔同嘅危险性嘅。咁我哋可能一般好新手嘅时候，我哋系唔希望佢落到咁深啦，因为佢哋好多嘢未控制得好，例如个浮力啊，例如佢哋未试过咁深个水压啊，甚至乎我哋一啲叫气体会导致身体有种麻醉系一个好似饮醉酒嘅感觉，佢哋从来未试过嘅。咁我哋希望佢哋系透过一啲嘅初阶嘅潜水啦，咁佢试完之后佢鍾意啦，从花定下嘅经验啊，去下外潜试过鍾意啦，咁就再慢慢去考上另一个牌，咁可以潜更加深啦，或者体验一下叫咩叫夜潜啦，或者一啲叫做喺个激流里面潜水啦，系点样？ 咁即系其实去唔同嘅地方啊，即系你或者潜唔同嘅深度啊，咁都可能要有一个资格啊，或者你要即系有某方面嘅经验啊，先至可以、 啊。系冇错嘅，系。 同埋咧，我嗰时咧记得有啲朋友就好似都系阿 Jeff 咁嘅经历，就系话咧我去菲律宾旅行只一个星期，咁就可以考到一个基本嘅潜水牌。 冇错， 跟住之后咧就叫做可以单独去潜水，系咪真系嘅咧？呢个讲法？ 我哋就咁样讲，单独潜水咧，我哋就非常之唔建议嘅。咁我哋通常休闲潜水里边啦，我哋就会有一个叫 buddy system， 咁就一定系拍档嘅。咁啊，你嘅拍档可以系你嘅朋友啦，你嘅小朋友又得，你嘅伴侣亦都可以。又或者你去到外潛唔得，我真係自己一個人，咁點算呢？當地會有潛導啦，甚至乎有可能教練啊，或者大家一齊喺嗰個旅程上面遇識嘅人，咁都可以做你嘅 buddy 啦。咁 即係起碼兩個人一齊。 冇錯啦，有啲咩事上嚟，咁就大家可以互相照應咁樣啫。其實 咁不過都想問一下咧，其實例如阿 Jeff， 你過往你係喺邊度考牌㗎？ 我唔同嘅牌都有喺唔同嘅地方考過，我去過菲律賓考，去過馬來西亞考，我去過白流考，亦都有啲喺香港考咁樣。絕大部分嘅牌香港都可以考嘅，咁但係有一啲我話另一啲領域嘅牌啦，好似我頭先講話啊，洞穴潛水咁香港係冇嘅，又或者一啲叫沉船潛水啦，咁樣香港係冇嘅。咁但係呢啲係比較冷門啦，或者比較好高層次即高程度少少嘅牌，咁就一般嚟讲，如果系香港休闲潜水领域嘅话咧，其实差唔多绝大部分你都可以考晒噶啦。 系啊，咁啊讲咗咁多好似考牌嘅嘢咧，啊对于听众嚟讲啊，有少少即系啊疏离系嘛，咁啊讲翻一啲咧，转头啊就系、是、究竟玩潜水系咪任何人都玩得嘅咧？啊，究竟边一度潜水好咧？转头翻嚟讲啊。 今日咧就请到啊，即系两位好朋友上嚟啦 ，Jeff 同埋 Alice 咧就系讲下即系潜水嘅乐趣。咁啊 ，Jeff 就已经系一个嘅潜水教练啦。咁啊，其实嗱，好坦白讲，我谂咧潜水咧就好多人都听过，甚至乎有啲人试过。咁有啲未试过嘅朋友就成日谂啦，因为头先阿 Jeff 都有讲过啊嘛，潜水都可以系一种好似好危险嘅一种嘅玩意啊。咁即系如果我真系好想去尝试嘅话，系咪基本上每个人都得？我唔识游水又可唔可以落水潜咧？咁不如即系 Jeff 同埋 Alice 咧，即系你哋讲下啦。你哋对于即系如果真系有朋友想话尝试嘅话，咩人会比较合适一啲啊？咩人会即系可能要再谂多啲啲咧？咁 咁好啦。发牌机构有好多个嘅。咁我一个我唔卖广告啦，我系一个 P 字头嘅发牌机构嘅教练啦。咁喺佢哋嘅标准里边咧，其实要考一个嘅认可嘅，真系叫开放水域潜水员嘅牌，系十岁以上就可以噶啦。 哇！ 咁 但 系系啦。咁听到依十岁，咁其实都要视乎翻啦。作为一个教练，你视乎翻，其实佢心智发展成唔成熟咧？佢会唔会话啊自己了唔了解到嗰个风险先咧？咁如果你话佢觉得佢 OK 嘅。佢有爹哋媽咪，因為呢個必須嘅，有成年人去照顧。咁如果 OK 嘅，咁你可以教佢。咁我亦都識過一啲嘅小朋友，佢係十三四歲已經考潛水牌㗎啦。咁如果你話年紀個最大有幾大呢？咁我一年去白流旅行，咁識咗一個喺加拿大移民咗加拿大嘅老人家，咁佢就已經係68歲㗎啦。咁到目前為止，其實佢都係好 fit 好潛緊水嘅。咁所以你問我有啲咩人適合潛水呢？咁好睇翻視乎個人嗰個體能啦。咁如果你話我四十幾五十歲，其實我已經係個體能係好差噶啦。可能已經有一啲嘅隱疾，例如心臟病啊、糖尿病啊呢啲，隨時會有暈倒嘅風險。咁就我又唔好建議佢去學潛水咯。世界有咁多活動，其實可以玩咁啊，試啲安全啲嘅。咁其實我哋喺考呢個潛水牌或者學潛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一份嘅 medical statement， 咁就會列曬一系列嘅疾病，咁你就会睇下自己有冇呢一啲嘅病例啦。如果有，可以去见医生，因为我哋潜水教练唔系一个医生啦。咁个医生会俾一个专业意见，你话你适唔适合玩呢个潜水活动嘅。 例如有边啲系比较高危啲，系咪即系通常我哋都高血压啊、心脏病咁就唔建议啦。咁会唔会有一啲特别？例如可能系咪因为你嘅水压问题，可能耳仔啊或者嗰啲 耳水不平衡嗰啲啊， 或者好似阿乌嘉伦嗰啲咧，即系左耳入右耳出嗰啲。咧就唔係幾適合 呢個唔係病嚟嘅，咁有冇 聽講啊？係會唔會嘅咧？ 其實嗱，咁佢病例裏面有一啲叫可能爆肺啦，咁專業少少叫氣胸，咁同埋好似你講過話穿耳膜，咁其實我身邊都有已經係成為咗教練嘅朋友係曾經爆過肺嘅，同埋曾經穿過耳膜嘅，咁但係佢可能經過手術或者可能佢已經康復翻啦，咁亦都有醫生證明佢係適合潛水嘅。咁如果佢覺得自己唔安心嘅，睇多兩個醫生咯，三個醫生咯。咁如果佢真係好中意呢樣嘢嘅，而又適合。真係有專業意見覺得佢係適合潛水嘅，咁其實都係可以。咁好視乎翻個人能力啦。其實同所有運動一樣，踢波打籃球，你有冇問話啊邊啲人唔適合咧？冇絕對嘅答案嘅，咁都要睇翻自己同埋可能問翻啲專業醫生嘅意見咁 啊。係，咁啊講即係嚇喺香港潛水嘅話，我哋成日都講話香港嘅海洋其實係咪受污染得好緊要啊？究竟潛咗落去之後有冇嘢睇，定係撈啲乜嘢翻上嚟先好擔心㗎嘛？ 應該啲人成日都話香港個水域應該冇乜魚體啊，冇乜珊瑚、啊。 但係真係阿 Jeff 同埋 Alice， 我諗即係佢哋即係隔嘅數星期啊，兩三個禮拜啊，可能都會潛一次咁樣咧。即係嗱，有時候佢哋唔一定係出去㗎嘛，喺香港都會潛㗎嘛。香港有咩地方潛啊？其實認真， 香港西貢啦，主要係咁。其實有好多香港嘅潛店都有潛水船去西貢海域嗰度潛水嘅。咁香港嗰個水質咧，就當然冇外國，即係譬如東南亞其他嘅地方咁靚啦。主要可能係啲水流帶咗啲污染物落嚟，但係其實水底入面仲有好多嘅生物噶，只係咧佢個水唔係好清，睇得唔係好清楚咁。 能見度就一米，你遊近啲啦。 係啦，係。 唔係先，因為我成日好擔心啊，睇得唔係好清楚同睇唔到咧，係有個好大嘅分別。即係睇得唔清楚，你都叫睇到啲嘢啊嘛。 有個影喺度遊嚟遊去咁。 有啲影啊嘛，但你落咗去之後，有時候你睇到哇，去咗一個咩黑洞嗰度咧，咩都睇唔到。 唔 係 我， 全係 烏嘉倫聰明人先會見到條魚嘅，你見唔到？ 係啊係啊，但我真係想問咧，因為有啲人咧話落到水之後咧，其實即係除咗係個能見度唔同之外，有時候因為水入面嗰個嘅世界係好靜嘅，即係其實係唔係真係有啲人咧？我聽講過話落到去水嗰下咧，莫名其妙嘅會 会有一种惧怕嘅感觉，系唔系会有你哋即系谂翻起啊初初去玩潜水呢样嘢嘅时候，你哋有冇呢一种嘅感受咧？ 都会有嘅，都系对陌生嘅嘢、陌生嘅环境，好多人都会有一啲惊嘅。但系落到去水，如果你系好中意生物啊、生态，你见到咁多鱼仔喺身边游嚟游去咧，又其实系会觉得好开心、好特别嘅嗰种感觉。即系你平时你见到嗰啲鱼都系喺街市死咗啊，或者喺个鱼缸入边嗰啲，但系而家啲鱼系可以喺你身边嗰度游。最特别咧就系你譬如见到啲鱼仔系譬如 Nemo 啊，即系小丑鱼啊嗰啲，佢哋会好即系会游埋你身边啊，直情系攻击你啊嗰啲，即系好多互动咁样咧，你系会觉得好神奇咯嗰种感觉系啊。 我早排咧都见到网上边有一条短片咧，就系讲一个外国嘅女士咁啊，潜下水咧，有一条鲸鱼就不停好似撞佢咁样。佢开头自己都惊，点不知后屘发觉咧，原来系远处有条鲨鱼，条鲸鱼睇到咧就想保护佢，咁啊推翻佢埋嗰条，即系佢自己潜水嗰条船嗰度啦。你哋过去有冇呢啲咁嘅经历？即系好似与呢个鱼去做朋友啊，受佢哋保护咁样噶？ 唔算係受保護，我試過咧，即係喺白樓嗰度咧，喺度做緊個 safety stop 嘅時候，即係安全停留嘅時候咧，就有一條manta 即係。 魔鬼魚 咧，衝埋嚟，擘大個口衝埋嚟，佢衝到埋嚟，好似一米內咧，見到我咧，佢都好似呆咗一呆咁樣，然後咧就喺我面前就跳出水面翻滾咁樣，嚇到我直情係嗰一個經驗咧，係即係不生難忘。每一次眯埋眼要諗翻嗰個情況，都會好清晰咁。 但係後屘係有冇揾到話，即係點解啊？係咪因為佢可能以為你有嘢食啊，以為你會襲擊佢啊？ 其實佢係追緊一群魚仔嘅，另外咧亦都有一班潛水員咧追緊佢影相，所以佢咧就喺度，佢就係咁樣衝埋嚟咁樣。 講到呢一啲嘅即係驚險畫面嘅話咧，即係要轉頭翻嚟再問多啲啦，我相信有好多啊豐富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轉頭翻嚟繼續。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咁今日乐活玩家请到阿 Jeff 同埋 Alice 咧，就分享一下佢哋啊，即系熟知嘅海底世界系点样样噶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对海洋嘅认知啊，都系即系可能喺个海面上面啊，望到个哇一望无际嘅海洋啊，喺沙滩嬉下水啊，最多有时候落去下海滩嗰度游下水啊咁。咁你望到嘅可能即系都会见到啲鱼嘅，但我谂同你身处于海洋入面去睇鱼应该系唔同嘅。咁头先咧，我听阿 Jeff 同埋 Alice 讲起啊，咁就系话即系喺海洋入边咧，即系都有好多嘅奇遇，咁当中有啲咧都可以话系咪危险咧？嗱，因为坦白讲，即系电影都有拍啦，之前有一部都系噶嘛，讲有两个人潜水啊，之后后屘就即系喺个笼入边啊，就跌咗落去个海入边啊，跟住后屘鲨鱼系咁撞个笼啊，咁你即系 通常都会撞到啲铁礁歪晒又弯晒。 即系坦白讲，有时候你喺唔好话海洋入面啊，你喺个海滩嗰度啊，红旗啊、鲨鱼旗啊，你见到一条鲨鱼游过，你都惊啊，系咪先？ 系。 咁如果你喺海底世界入边，你见到咁多唔同嘅海洋生物嘅话，头先 Alice 又见过话有魔鬼鱼，咁如果真系再见到啲有攻击性 aggressive 少少嘅，即系海洋嘅鱼类，点算好咧？即系当时嘅你吓，即系唔通攞部相机出嚟同佢影相，定系点咧吓？ 同埋咧睇电影睇得多咧，通常话咧你本身冇事嘅，但系点不知你有个伤口咧，跟住开始渗出嚟， 咁追住 我就追住你噶啦。又系咪真系即系如果喺个海入边遇到呢啲危险啲嘅海洋生物，点算咧？ 点样应变？ 海洋入面呢最危险其实是人类咯。咁呢亦都呢同阿嘉伦讲一样，其实每一次见到鲨鱼呢你要做咩？就拎起个相机同佢影相，係疯狂咁影相。我哋去咗好多外国嘅地方就係为咗去同啲鲨鱼影相。所以係呀。 但即其实系咪鲨鱼本身就唔系如大家所想，即因为大家以往睇开大白鲨嗰啲呢就知道佢哋好主动咩龙卷鲨嗰啲呢就系即离开海洋之后都要走出嚟咬人。但其实喺海洋世界入面，即大部分嘅鱼类都其实系唔会话咁侵略性㗎， 其实得几种鲨鱼系真系会有好 即係會特別危險咯，即係大白鯊係其中一種啦。咁嗰樣就真係，如果你要睇大白鯊咧，就要喺個籠入邊。咁但係其實佢都唔係特別想去攻擊你嘅，只不過如果喺籠入邊佢都會攻擊你，主要係有時啲人係揾嘢嚟去引佢啊，揾啲肉啊，咁佢喺獵食模式，咁佢所以先會特別有攻擊性。如果你喺海入邊咧，見到條大即係。大白鯊啦，我未遇過啦。但係其他鯊魚嘅話咧，佢根本就係唔會理你嘅。 但係我想問你，如果真係咁即係有幸啦、即係遇上嘅話，你係又係諗住攞相機出嚟影啊，定係著草走人咧 ？Selfie 下先。 好簡單，我問你一樣嘢先，嘉倫。咁如果你而家好肚餓啦，我買個即係一啲曲奇餅喺度，同埋我買啲貓糧喺度。 係。 咁你會食啲咩先？ 曲奇餅啦、 啊。係，好正。即係對於鯊魚嚟講，我哋就係一啲貓糧嚟。其實諗下，即係佢哋本身係食魚噶嘛。 係。 咁其實人類對佢嚟講係唔好味嘅。 係。 咁即係當然我唔否定我哋會係喺佢哋嘅食嘢嘅 list。嘅其中一樣，不過肯定 就係 最 低， 肯定唔係首選。咁如果你問佢你問我話啊，鯊魚嘅攻擊性，咁頭先 Alex 講過啦，大白鯊係都算有攻擊性嘅。咁其他可能例如虎鯊等等啦，都係有攻擊性嘅。咁但係佢點解會攻擊呢？一就係佢哋有地域嘅嗰個好守護自己地域嗰個嘅 霸住自己個屋企。 系啦， 可以俾外人入侵。 冇错，另一样嘢就系佢对你好好奇啦。咁佢冇手冇脚噶嘛，佢唯一就系咦咬下先。咁系啦，咬完咦唔食得噶，唔玩得噶，咁就唯有吐翻出嚟咁。咁但系你问系咪好常见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一啲嘅历史，鲨鱼袭击人。是比其他生物可能獅子啊大笨象是更加少的，可能一年都不知道有没有一單咁樣。 咁我哋又讲下啦，因为即係头先有讲过嘛，即係Alice 啊同埋 Jeff 呢，其实而家即係枕住教呢个潜水之余呢，有时候都会即係有啲嘅活动搞手嚟嘅、即係呢鍾意带埋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即係周围去潜水。咁嗱，我就成日都喺度諗，因为我成日身边啲朋友潜水都系嘅，都系去啲东南亚地方啊，即係菲律宾啊。 印尼啊。 咪都其實呢一啲係比較熱門啲嘅地方去選擇噶，係嘛？ 係啊，如果講平靚正咧，係最好大家去菲律賓啦，因為近香港又可以好多班機航次飛過去，又久唔久做大特價咁樣，所以去菲律賓咧係我哋好多潛水員香港潛水員嘅首選嚟嘅。咁另外咧，亦都比較多人中意去日本啦。咁日本都有幾個明星，即係。特別潛點係好多人去嘅，沖繩啊，或者係石垣啊咁樣。咁但係佢啲內陸機又可能會貴少少，咁但係又靚啦。好多人都會特登去日本嘅時候就再去 stop by 去潛兩日咁樣咯。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嗱？頭先你講咗幾個地方啦。唔同嘅地方個海洋有啲咩唔同啊？我哋講香港啊，香港嘅能見度出名就係出色噶啦，出色低嘅係。咁嗱，除咗香港嘅海洋之外啊，咁即係你頭先講話菲律賓啊，你講話日本可能沖繩啊，又或者啊，你剛才提過印尼啊。 係啊，因為我聽過有啲朋友咧，直情話我要睇啱時分去嗰個地方，就係遇嗰一條魚嘅咁樣。咁其中一個係咪叫日光魚啊？係咪有一條咁樣？ 冇啦冇啦 冇啦，係咪 翻車魚又可以？ 系啦，跟住佢哋就话要特登去遇到啊，第一次唔得，第二次先得，系咪真系有呢啲讲法嘅咧？ 咁咧，其实咧每一种动物佢哋都有啲特性咁样啦。咁头先你讲嘅翻车鱼咧，其实系好深海嘅鱼类嚟嘅。咁佢平时咧系喺深海内，即系400米咁样嘅海域嗰度潜。咁但系咧，佢每年咧都会喺比较暖和嘅日子啊，唔系，其实系冻水嚟嘅。对于佢我哋嚟讲，但系对佢嚟讲系比较暖水。咁但系上翻嚟，佢就系揾啲 cleaning station 咧，去等一啲鱼仔咧帮佢清洁佢身上边嗰啲寄生虫啊，咁所以佢先会喺嗰段日子咧系游翻上浅水啲嘅区域咁样，咁就喺巴厘啦，即系会每一年嘅 七至到十月 系啦左右，系啦，咁就会游上水面咁样，就好多人都特登去睇，我哋都带团去过玩嘅咁。 咁但系例如嚟紧暑假会唔会仲有多几个景点有啲特别嘅鱼仔可以俾我哋去欣赏下嘅呢？ 如果你话系特别嘅鱼仔咧，鱼仔就好多地方都有得睇嘅。但系如果譬如讲紧暑假期间咧，我哋咧系特別而家安排緊咧，下一年咧去紅海度睇 hammerhead 咯，即係鋤頭鯊啊，依啲咁樣嘅 特別嘅魚咧，其實唔係好多地方可以睇。咁我哋就會去啲、即係特登要揀定呢個 season 咁樣去睇。 就真係期間限定啦，呢啲魚。 係啦，咁譬如普通嘅礁沙嗰啲咧，咁就東南亞好多地方都有嘅，咁就未必一定話要係特別嘅 season 去咯，全年嘅時間都可以睇到嘅海龜啊嗰啲都係。 因為我咧，其實我就有身邊有啲朋友啦，我聽落咧就覺得有少少危險嘅，佢哋就話我好中意海洋，不過咧就未考到個牌，咁所以而家咧即係我見到有啲地方咧就提供一啲服務，就係、有一個人去帶住你去潛水嘅，咁但係聽落咧好似有少少危險嘅，就一個拖幾個咁樣，係咪？即係其實呢一種咁樣嘅潛水，你哋作為行內人啦，又點睇咧？ 你講嗰種咧，我相信佢哋叫做discovery dive 啦，即係體驗潛水嘅。咁佢係唔需要考一個牌。咁因為有啲人好似你所講話啊，對潛水係有一個恐懼，但係又好想嘗試。咁可能佢時間嘅關係啦，或者個心理狀態未 ready 嘅關係，咁佢會去做一個體驗潛水啦。咁而帶得呢啲體驗潛水嘅人都係一啲專業嘅教練嚟嘅，一般嚟講啊，咁係啦，咁你當然要核實佢嘅資格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受過訓練啦，咁佢帶你去做呢個體驗潛水，相對嚟講都唔係好危險嘅。咁但係，都是要自己睇翻個身體狀況啱唔啱啦，或者會唔會話你覺得佢一個帶嘅人數好似太多啦，咁覺得要請多個人去安心少少，俾多少錢呢？咁而家坊間好多都係講話想要平，咁我覺得就個價錢相差都可能係幾百蚊左右啦，咁我覺得唔需要話下下都要去到最平價錢咯，咁你自己條命咁啊，唔會話係啦，安全最至上啦，冇錯， 係啊。咁啊，即係講到價錢嘅嘢咧，這個我諗大家都好關心，係嘛？ 係啊，見到 潛水 玩起上嚟嘅時候，都睇得出啦。 係啊，好大個黑人問號啊嘛。咁啊，轉頭翻嚟講下，哇，玩潛水係咪一個高消費嘅玩意？ 胡嘉倫、吳永熙、樂活玩家。 頭先講咗好多咧，就係即係休閒潛水啦，咁都講少少得意啲、特別啲，因為頭先阿 Jeff 都有提過嘅，就係、例如好似話夜潛啊，又或者沉船潛水啊，即係大家即係聽沉船潛水即係點啊？ 鐵達尼咯，就係、底下執到條珍珠頸鏈同埋有幅相， 即係嗰啲叫尋寶好似話。咁啊，即係其實可以講下啦，即係因為你要玩夜潛或者沉船潛水嘅話，同時之間你都要考一啲相對嘅資格先至可以噶嘛。咁啊 ，Jeff 講下啦，即係其實究竟夜潛啊同埋沉船潛水個玩法又係點嘅咧？ 先講夜潛先啦。咁啊，夜潛咁好多人諗住哇，海洋漆黑一片咁好似好恐怖喎、咁你兩個第一時間都係諗到呢樣嘢。咁其實我哋係需要一啲嘅裝備嘅，例如電筒啦。咁而家嘅電筒呢同以前我早幾年玩係好唔同㗎啦。而家下下都講緊1000流明以上嘅，係、如果每人都拎一支嘅話，你係成個海光曬嘅，係變咗呢個嘅水底版嘅幻彩榮香江。 恭喜！ 係啦。 係跟住之後就一定要帶住呢個電筒先可以落去潛水睇得清個水底， 同埋有後備電筒添啦。 但夜潛嘅時候睇嘅嘢係同朝早睇嘅嘢完全唔同嘅。 係咪因為有水底貓頭鷹咁樣，有啲夜間先出？ 因為好多係啊，好多嘅生物都係夜晚嘅時候去獵食嘅，例如啲蟹啊、蝦仔啊，全部都好活躍，成個海你會發現咧好多嘢走嚟走去，走嚟走去係目不暇給。咁然後啲魚咧又瞓曬覺，如果你玩影相嘅話，你甚至咧可以即係慢慢幫佢揾一個角度影啊，可以將條魚慢慢撥啲水流撥過去少少嗰啲珊瑚嗰度，然後揾個靚啲嘅位去影相都得嘅，好得意嘅夜晚影相。 原來有啲咁嘅技術，因為我有時見到咧，可能好多海底攝影出嚟咧，就係影到好靚，即係可能一張相好大嘅海洋啦，跟住中間一條魚咁樣。咁但係你哋做特別去做海底攝影嘅時候，就會理埋旁边嗰啲构图啊、珊瑚啊、角度啊，或者条鱼嘅咩形态，你哋都会特别去顾及噶。 平时睇下你系朝早定系夜晚，因为朝早嗰啲鱼游得好快啊，喺度或者匿埋晒啊，咁你就未必会即系咁容易影到。但我特别中意夜潜去影相咧，就因为夜晚咧啲鱼就会静啲嘅，冇咁活跃嘅。咁然后就又有很多匿埋咗嘅生物咧都会走出嚟，咁所以夜晚我觉得仲容易影相同埋多嘢睇。 系咁啊！夜潛又講咗少少啊，講埋呢個沉船潛水啊。我諗即係其實即係沉船潛水，可能對大家嚟講就會陌生少少。咁但係阿 Jeff 同埋 Alice 都試過啦。 是的，咁大家都知啦，二次大战嘅时候，咁啊，即系日本都喺呢个亚洲区域里边都有好多嘅战舰啊。咁当时可能俾美军或者佢哋其他嘅军队咁样炸沉咗，咁喺可能菲律宾啦，嘅海域系有好多呢啲嘅沉船嘅残骸嘅。咁有一啲嘅地方系坐落咗可能好深嘅地区嘅地域，咁有一啲就比较系可能浅水少少啦。咁可能好深嘅我哋需要技术潜水嘅资格，或者我哋要入去船舱嗰度，咁我哋都唔详细去讲啦。咁我先讲少少，可能个浅水少少嘅地方啦，可能大约系20-30米左右。咁我哋玩法系咩咧？咁我哋通常都系喺个船嘅侧边或者系船嘅顶部，咁去探索呢个嘅沉船啦。咁其实系好难得嘅，因为你一啲嘅仲喺水底里边保存住嘅一个残骸，咁系讲紧历史系有成70年啦，个二次大战都完咗咁耐啦。咁大约有70年嘅历史，咁喺你面前，佢曾经系可能系一个补给舰，佢曾经系可能系一个嘅真系一个战舰等等，咁系一个好宏伟、好壮观嘅一件事情咯。就算你话唔系入去里边都好，咁喺出边影相都系好靓嘅一件事嚟。 咁你自己咧，你哋两个最深刻嘅即系见到嘅其中一艘，即系可能尤其是唔知系咪第一次啊，或者系有边一艘船你哋见到嘅时候，真系成个人都呆咗咁样。 我哋上年啦，我同 Alex 同埋一位朋友就初次去呢个嘅玩沉船潜水，咁啊真系入去里边嘅。咁有一艘船就喺菲律宾叫科隆啦 Coron 嘅一个地方，咁就系一艘叫 Irako 嘅补给舰啊嘛，补给船嚟嘅。系啦，咁佢哋被形容为 the deepest、the darkest 同埋 the dangerous。就是最深、最黑同埋最危险。 讲紧系几深咧？即系你话头先一般入门级就可能20-30米喺出边睇下啫。咁但系呢个系最危险、最黑同埋最深嘅一艘舰，讲紧系几深？ 好似超过40 meters 嘅。咁我哋喺入边咧，都超过差唔多有半。 20分鐘。 咁最因為佢好大隻呢，咁都有啲喺個艦入面呢，佢有好多啲門呀剩呀，咁佢係四通八達，你跟住嗰、那個潛道一齊入去嘅話呢，最後嗰個呢就可能呢望即係周圍望望兩下已經唔見咗個潛道，真係好驚呀嗰次有一次經歷。Jeff 可以講返。 因為聽落呢，我咁樣聽你哋講呢都覺得幾嚇人，都幾驚。因為如果平時例如潛水呢，潛到你仲要係一定係喺個水底啦，然後個環境一定係黑啦，然後你仲話係一個戰艦啦、補給艦啦，係啦。而家我哋喺新聞片段睇咧，對啲艦咧係可以有個跑道噶嘛，講緊嘅一個艦都係好大隻嘅一條船啦。然後你仲要喺入邊摸客喎，有咁多唔同嘅秘道，咁你哋係真係徒手入去啊，定還是有啲咩特別嘅裝備噶？ 其实我哋要拉线入去嘅。如果唔拉线入去，如果迷失咗，咁就出唔返嚟系最危险嘅。咁就我哋嗰次都系啦，咁又拉线入去啦，咁可能攞支大家都攞电筒有 backup 咁样一前一后去入嘅。咁一啲位系好窄啦，同埋有啲好界嘅，即系佢哋金属嚟㗎嘛，有啲好界嘅位。咁你要小心，我哋个技术系要提升到一个好好嘅层次啦，同埋最紧要我哋嘅气体系未必系一支气体我哋可以足够嘅。咁可能我哋要预两至三支气体去入去咁样咯。 系，不过听到阿 Jeff 同埋 Alex 讲咧，真系好吸引嘅。但同时之间亦都令到我会系有个 concern 啊，即系唔好讲话咁深入嘅即系潜水啦，唔好讲到咁高层次先啦。即系简单头先讲翻我哋即系好轻松啊、悠闲嗰种嘅潜水，呢一个系咪一个高消费嘅玩意咧？两位 香港嚟讲，其实我觉得比较平添啊。即系你全日出去玩咧，你又饮又食咁样咧，可能都要花几百蚊啦。但系如果在香港呢，其实是500-600元呢就已经可以包两潜啦，又包埋 lunch 啦，咁你就可以玩一日，同一班朋友喺隻船上面即係度过咗一日，又可以潜水咁样。所以我一啲都唔觉得好贵。咁至于你话即係最贵嘅洗費可能係你啲裝備啦，咁呢樣嘢如果你係唔想自己買自己嘅裝備嘅話，其實租嘅話都係100-多元一套㗎啦已經。咁所以最平嘅消費其實乜嘢都冇，你淨係想去玩一玩潛水玩一日嘅話，都係600-多元都已經可以即係 度過咗一日咁樣，有得食有得玩咁樣，一啲都唔覺得特別貴，我覺得。 係咁啊，即係最後尾啦。如果大家都想即係睇下海底嘅世界，縱然你未必可以即係親身啊潛入水底入面啊，而家可以點樣大飽眼福咧，都可以去到阿 Jeff 同埋 Alice 嘅面書嗰度留意一下嘅。你哋個 Facebook 係咩啊？ 可以入我哋一個嘅叫 Extreme 啦， 係 Xtreamco。咁样去揾翻我哋嘅 page 啦， 系 咁去留下言啊，或者去直接如果识我哋嘅揾我哋啦，咁样 系啦，咁啊唔该晒 Jeff 同埋 Alice 今日同你分享咁多，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倾偈啊，拜拜， 多谢，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